锵锵三人行，大家好，哎，马先生，这就给你拜晚年了啊，拜晚年了，罗燕，拜晚年了，其实是年前录的，哎，这过春节嘛，咱大家伙都在说中国文化，我在想起啊，前一阵我去台北故宫博物院，说看了个什么展览呢？就是北宋书画的那个特展，包括什么汝窑的瓷器、宋版图书，还有这些书法等等，叫大观嘛，叫大观。我专门去了一趟，好家伙，人流啊，人山人海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一看外边排那么长的队，我说这完了，这还能看成什么？到了啊，不是，大多数人都是去看木乃伊的。 嗯， 你看他，因为啊，他同时进行一个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展览，大多数人是看那个，但尽管这样，就是北宋这个展览这边啊，是不说人山人海，也是这个人流如堵吧，经常堵车，就堵在那个玻璃那看，哎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但是我给你们看几张照片，哎，这个台湾见闻啊，咱们来看，你看这是整修过之后，就说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嘛，其实人家都说有点小家子气，但里边的东西是真好。你看，博物馆里不准拍照啊，我这违反规定，就是别在人堆后边。这是杜宁的那三幅画，范宽的什么这个，然后哪三幅画呢？你再看这儿，这范宽的《西山行旅图》，这下面呢是郭熙的《早春图》，再下面就是李唐的《万壑松风图》，呀，万古长新啊。再看这个，这是汝窑，我偷偷摸摸违反规定拍了一下，哎。我呀其实不懂啊，马先生，像您是内行，我呀这还真是这个不并不是专家，门外汉。但是呢，我发现这是我逃离外界世界烦忧啊，我能不得忧郁症的一个去处。就因为我从小爱看画，其实也看不懂，但是好像就哎呀吃吃就一看好像就能转移了，一看就能转移，所以这会儿我就去看这个。哎，罗燕，你瞪着我干嘛哈？ 我挺惊讶的，因为我去过台湾的故宫博物院，我说那个馆其实挺差的，当然名字挺啊，以前去之前期望值挺高，可是我到了那儿，我发现那个馆应该重盖。 我们马先生自个儿还有博物馆呢。 对， 那这个台北故宫啊，他这次这个宋代大展呢是。筹备了很长时间， 算是个盛世， 对，特别难得， 全世界各地很多人去看， 对，特别难得，他把这些宋代的这个重要的文物都组织在一块儿，还借了一点， 对， 是借了一箱，像那个大学的基金会那个重要的汝窑都借过来了， 对，哎呦，这回我是觉得这个汝窑啊，我就看出点这个美啊，咱不懂，咱就看欣赏那美感，就是说北宋时候的人，他们的这种。雨破天青，那个叫什么？雨过天青，云破处啊，就那种色泽呀、你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大红大紫的。咱们说中国文化什么的，而且啊，我就说我这个外行去啊，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感触。你看啊，好多人，老师带学生都去看，但有个画家呢，还很讨厌，说这些人老在耳边说话，这在说什么呢？就是说。这个西山行旅图这个范宽给送这个画家，他这个藏款他这个名字其实人家说也说不定后人写上的，在一个树叶之间啊很难发现，写着范宽两个小字，好家伙，这些人全在那找范宽，你看范宽在哪儿呢，范宽在哪儿呢，你照这画家就觉得你们这你们来看什么，哎，但是看看总是好的， 我是来看画的， 看看总是好的。而且啊，我看了之后我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，就有两种成功，有两种火，一种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现世的这种成功，马头树人啊，明星了不得，大师泰斗啊，可是啊还有一种坐标纵向的成功，你像看这个什么范宽的西山行旅图，你说范宽现在在哪儿呢，关于他你知道什么，就这一幅画，这标炳千古，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巅峰是吧，然后你就觉得他的生命比我长啊，我记得马先生说瓷器还说过一句，就是我们在他面前啊是匆匆过客，明白吗，就我死了 他不死， 他还有啊， 他当然知道的多呀，所以他在博物馆啊， 但是你明白我说这意思什么呢，就是在纵向这个里边的成功啊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啊他永恒 但是呢，它在哪朝哪代其实也是少数人的东西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就比如说，即便是范宽当时，普通老百姓的全体人口，真正说那他的知音能欣赏他，好在哪儿？恐怕是少数吧。跟梵高，梵高到今天 还那个， 谁都知道他的名字，但是说 当年， 哎，真说咱知道他画有多好，都是少数。你看他还有这么一种生存方式， 他本身审美的层次就告诉你，就是审美的最下面这一层肯定是一种很艳俗的，就大家都能理解的。越往上受众体越小，这是正常现象。审美是一个后天形成的，不像有些艺术感受，那就是有人唱歌啊、跳舞啊，一些甚至绘画、音乐，它可能都有天赋的东西，但审美都是后天的，都是要学习的。 这个我发现文物收藏热呀，跟上游所好往往 有很大关系。对， 你像那个时候宋徽宗，对吧？而且宋朝本来就是以文立国嘛，成立什么书画院，说这个国家的收藏百倍胜于前朝，而且你看范宽、郭熙、李唐，包括什么苏黄、米蔡、苏东坡、黄庭坚，这些人怎么都聚到差不多一个年代里？这是一种， 它主要的背景就是它是一个特别注重文化的一个时期，这宋代这个时期。那么我们这个宋代的这个哲学对我们后一千年有非常深重的影响，就是它的程朱理学，我们后面的这些行为准则都是照这个方向走的。那么艺术也是这样，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北宋末期的时候，宋徽宗本人对这个艺术酷爱，他不是一般的爱，他是那种痴迷的爱，他可以断送，把国家都断送掉，这个是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，所以他就留下了这么一批伟大的艺术品。 这回我还看见有宋徽宗的那个画像，哎呀，你一看你就觉得真是他， 不像个帝王， 对，就像个贾宝玉，你知道吗？ 像个花鸳鸯的， 对，就是，哎呦，真是。 这是不是跟国富民强有关？是国家经济很发达以后，老百姓比较不那么被这个衣食住行的压力所迫，然后他就有时间去进行更深层的欣赏啊、学习啊、体会啊这些文物啊、艺术品。 肯定是，就是我们的民族有一种自我修复的能力，就是无论艰难困苦有多长，一旦有一个喘息的机会，就迅速修复。你看，我们真正的改革开放是20年，是吧？真正富裕起来就10年，10年的时间在西方是不想象你一个国家能迅速富裕成这个程度。就是那个宋朝也是这样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大致都是这样，不需要有过强的政策来去制约它。你没有政策，无为而治嘛。你越没有政策的时候，它修复能力越强，它自动就好了。每个老百姓很高兴的生活。 我看你在三联，就最近也是做了一个现在古董热的那么一个专题嘛，采访他讲说中国历史上有几次 收藏热， 一个是北宋这个时候吧， 北宋， 再有一个是清朝的康乾， 晚明也有， 晚明也有， 然后康乾，然后就是晚清到民国。 那你觉得现在呢？ 现在如果我们按照它的主角特征都出现的话，我想这是第五次，持续的有10多年了。 10多年，你还说就说10年间，比如中国的一个什么，比如说一个瓶子，夏天可以升得多少倍？ 对，就是100倍都是很正常的。 100倍， 对，这100倍很正常。 你是说你原来我看着你采访说你原来收的一个什么东西涨到了1000多万，你收的时候才是多少？ 对，它收的时候就1000多块嘛，就是 1000多块， 对。 涨到1000多万呢？ 对，他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能力，没有，是社会的一个变化。我们社会的因为对财富的认知啊，过去是一直持批判态度，我们等于是在一个最无价值观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拿到手的，然后后来变成一个最有价值观的时候，这个时间就10年，只有10年。 他是因为自己喜欢又喜欢，而且我还有一个很，我真是很，我其实在国内见过很多人，我这点特别从心底里要说，妈妈真的别说的，我当时听他很认真讲，我当时听得特别感动，因为我去过他的博物馆嘛，很多东西我知道，这很值钱啊，说起来，但他那次正好带他儿子啊在我家。但这个儿子就这么直说，儿子，你不要想我这个博物馆里一样东西，这都是你的，你自己应该挣你自己的钱去，自己应该自己奋斗，因为中国人习惯都是啊要传什么什么。然后他讲，我这东西到我老了送国家了，捐了啊，因为我不愿意你拿这些东西去换汽车。 啊，就这么直接讲，儿子在旁边特别直，对对对，那是那是，我当然我是特别直话那样。 有了比尔盖茨的考虑，咱们先。 啊，他还很有道理，他说我拿的这些东西，给国家才能保存的更好。 哎，你这让我想起很多人，咱们先续一下广告吧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像你刚才说这事，我想起那个张伯驹，哎，那个时候的人呐、啊、也真有意思，就是花什么当时的几万大洋，他们到后来算相当于几百万今天的这个人民币，就拿出来买一个陆机的那个平复帖嘛，最早的那个书法，说是他常年老人他就揣在自己棉袄里，这张伯驹， 这就是情怀嘛，他对文明这种文明的产物，他有他觉得有价值，尤其对他，而且呢，我觉得除了对他，他可能意识到，当然人每一个民族都有代表人物，像这种属于代表人物，他有一种他好像觉得要替这个文明保存一些什么东西，所以他欣赏这个文明的产物啊，这么讲，所以他会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后人觉得特别， 这都是捐给国家了， 对啊对啊， 我记得那天那个章子怡啊，不是章子怡了，张一和文章里好像还感慨，就说张伯驹这人，他老婆还看着钱呢嘛、他想买个什么东西、好像就是那个展子钱的那个游春图、就没钱，他老婆给他怎么办呢，他躺地下不起来，他有个小孩躺地下不起来，直到他老婆答应买，就捐给国家，但最后感慨的是到老年病危的时候，连安排一个就住在特差的病房，安排一个好点的病房，都没有得到安排。 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造成的。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时期，我想，作为张伯驹先生能算前辈了，就是也会应该有个善终的。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事情没有做到善终，应该说有一个善始。这个从我觉得从。国家从民族的角度来说呢，是算是对不起张先生。 人家讲啊，就说这几次这个古董这个收藏热呀、它还有不同的特点。你比如说过去呢，好像真的是懂得在古代，它不光是一个占有的问题，而且它真的 研究 把玩的能就欣赏。现在呢多了一个什么什么，它叫一个官古，这两种，就是说纯粹的官员，或者是古嘛，商贾嘛，商人，他们这个动机好像 翻钱去了，那是 翻钱，我还学会一新词儿 对，那个跟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因为说起来这文物啊、古董啊、艺术品是最能够浓缩财富的。你再有钱是吧？你不能，你像一个碗一五拿卡车拉一车钱，对不对？但可以揣到一个晚上就带走了。你像刚才你提到像平复帖呀。像这个展子清游春图啊，像这样的作品，你今天假设如果进入市场的话，那个都是巨大的钱，但是他可以揣到袖子里就带走了，这浓缩财富嘛，很多就其他一直做不到， 所以现在餐馆他都浓缩财富呢， 你不是经常看吗？那个偷那个在外国电影里头也常有吗？就偷博物馆的名画吗？事实上也有吗？ 对， 那个《呐喊》不是被偷吗？ 对， 不对？ 其实博物馆吧、我真的觉得对一个城市来说呀、实际是挺重要的一个东 西。那当然， 你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卢浮宫啊，我就记得很清楚，很多巴黎的这个学生啊，就坐在盘腿坐在地上，有的在临摹，有的在画，老师的这个课呀、就在这个。博物馆里上，而且 也有崇高感，是真的。 像你说，还真是说需要学习，有些人 就 这不懂嘛。那你在他的这个一排列下来，从古到今一排列，其实啊，你能懂一些， 是。 那 你就能欣赏一些， 是。 而且博物馆呢，它作为这个世界发达文明城市，它有一个国家呀，还有一个标准，就是你的人均占有量。就可能人均占有量博物馆最多的可能都是北欧国家，就是它平均多少个人有一个博物馆。 所以这是说呢，就说这个中国文化什么存续之类的。罗燕，你多年在国外啊，你觉得就说外国人看中国呀，或者中国人看外国，关于文化方面，有什么你的感受？ 我觉得总体来说，我常常开玩笑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常常追我艺术上常常追港台，然后港台呢实际上是追美国，然后美国呢是追欧洲，欧洲又回过来追中国，所以围绕了一大 圈。欧洲追中国？ 当然，欧洲它 追中国什么？ 追中国文明当中的很多文化艺术，当然很多特点吧。这 它的中国的精致啊，中国的很多各种文明方面的特点的东西，都是欧洲追寻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绕了一大圈，但很可惜，中国不太认知自己的长项，然后又去追的还不高明，都是追港台，我不能否定港台，但是实在有很多地方比较浅显，应该讲也比较通俗，所以很不幸是这样的。那么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讲呢，当然我在欧洲差不多所有的博物馆，每去一个城市都会看。我常常心里很不愤愤不平，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，又觉得也还好。就是说，其实八国联军啊，各代的这种战乱，外国偷走了中国，抢走了不知道多少文物啊，都在人家有一中国馆在那立着，实际上根本就是全是抢走的。当然也有很多人还在自己家里，也有很多就捐了这博物馆了。那么你看着就知道是中国东西，心里是很难受的啊。 那会难受吗？ 当然难受。那我是很难受的，我觉得没有道理嘛，这个是我们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另一面上讲呢，因为他们的存在呢，他也无形当中把这些文物呢也保护了，就是这些文物毕竟还是大家还可以看。 对你说这个，而且我还想起我在这个展览上，我发现了很多日本人，一看就是行家，就是好多讲日本话，他们你们要看这种博物馆展览呢、啊，他有时候因为这个话呀、啊。隔着玻璃，就隔着一段距离，那个特别的一种望远镜，好像拿这个看，而且就看这个汝窑啊，我就发现啊，我旁边一个日本老太太，她呢就拿着手里的这个，挡这个光， 哦， 你知道吗？到后来呢，我也学着她，我一挡，我就发现呢，其实是另一种色泽，跟这个光灯光聚光照，它照太亮了。这种光现象你一下子就想到，哎呦，宋朝人在家里其实就是这种正常的光现象，它就呈现出这么一种很沉着呀、就很雅致的那么一种调调， 就是一种中间色吧。 所以人家有人说，你比如说咱们说宋徽宗，这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就是说宋徽宗亡国皇帝嘛，就是属于昏君嘛，对吧？但是我听说是日本人很推崇宋徽宗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书画，因为这个艺术， 对， 所以他有的这个研究比咱们还深呢。 这正常的，就是我这个日本，他研究中国文化，他不是近几年开始的，研究了一个世纪以上。我们很多文化，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学者，都是研究的很晚。当时我记得，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，我开始喜欢的时候，我找了很多就是现在都是学者的人去聊，他们说你们说干嘛？我都一点兴趣都没有了，我们都这个，因为当时这个不赖个人，是一个国家没有兴趣。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文化，100年五四运动以来都不是很，都是持批判态度。 对， 你说你过去你是博物，你在80年代以前你是博物馆的研究员，你也不能老天天弄完了就 IP， 那肯定他就表示没兴趣，他有兴趣还得表示出来，何况那个有兴趣是没有任何益处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一个民族否定自己的文化呢，那真是很就变成了很正常，但是今天看是个特别不正常的。为什么欧洲人学我们？因为我们的文化比较深厚，确实里头有很多东西，有价值的东西，我们自己看不见。 对， 别人学人家是我自己看不见，我有什么好？看不出来。 咱们去一下广告吧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现在有人说这个中国文化嘛，有的人知识分子都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灭绝了，就别再谈这个事儿。 你说是1919年吴宗宪提出来就这事儿吗？ 就现在留下的是木乃伊，什么《西山行旅图》，这是一些遗迹。 那也不是，我觉得中国人没法摆脱自己的文化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构成元素就是三块四，你在这个三块四的这个元素下，你的所有的思维都是按照这个走的。你不是拼音文字，你是一个象形文字。你只要一开始学的是这个事儿，你就摆脱不了了。你想完全西化，我觉得我们没这个可能，基因不是这个基因。 我也同意。我算是在中国长大的，也很大了才去外国。当然我在外国也很多年，我现在讲英文也都听不出来了，也用英文写剧本啊，等等等等，外国人一般也都不知道你从哪儿来的。但是思维方式还是中国人。在根本上还是中国人。 你举个例子，怎么叫思维方式还是中国人？ 很简单讲，我如果说我编剧，我就会发现巨大的冲突。我现在的合作伙伴是写那个，对，是也是制片了，是飞达的制片，那得过奥斯卡提名的那个片子也很艺术片了啊，是讲那个墨西哥的那个名画家，那个女画家嘛，因为她很懂的，但是对于一个剧本的利益走向理解，那是大下听经。大相庭径，完全他会理解成个人，我常常理解成国家，我老要从文化国家民族去展现一个故事，他老在讲个人，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撇开不重要，老百姓也不要看，因为他是想着他的观众嘛，他老跟我讲这不重要，没有人注意的。我说那这个人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，怎么可能不讲环境呢？他怎么可能不讲文化，不讲历史，不讲，哎，对他来说那个是不重要的。所以这就显然是完全不同的思维了。 是现在这个国内他也有这样的思维，认为这个甭老拿古人说事是吧，每代人都应该有每代人自己的创造，就说是自己有自己的作品。我不知道马先生这么敏而好古之人， 那我想就是你的创造来源自于什么？你是抛开这个文化不谈，好比说抛开这个构成不谈，那你就干脆出国，你在国外去搞。实际上很多，你比如我们知道中国裔的一些艺术家，那很多都是你比如像徐冰的那种，他造的那天书，那这还是有方块做的构成。他没有用心，他尽管他怎么弄说这是英文的，那还是方块资料，谁看就是一不认识的方块资料。 就是说蒙娜丽莎画两撇小胡子，那你不应该先有蒙娜丽莎吗？其实你应该感谢蒙娜丽莎呀，他也因为有了这个传统，所以你在变异这个传统，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复古就是创新嘛，一次一次的这么回事。 文化传统实际上任何人都不一样。